掌声，不会欣赏表演，不想错过一眨眼，我留下了完美的弧线，等下一秒的心跳来让你触电，透明的鲜艳，裙摆位置画圈，有愤怒的风流，彼此很蔓延，就这么也不冒险，只需要我避开一点点，如果可能相信就可以扭转一切，一个焦点，当街角上覆盖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把今后的未接来电留在一边，左手扶手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一步抢救，爱也不扶手，没有声往外口，看红色一方恭候。 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，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 some flavor. 用神之作风，声音与我撞碰，随风与天空，让雨水变成果香，缤纷又出来，季节成彩虹。 我要做你快乐的幕后英雄。 我的神之作风，味道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中和了英伦风。 就会绕着那空转，不得不喊，不得不闪。

101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。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走，现在的我。 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木屋后屋顶，你只是一个秘密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，香格里拉在哪里？让我们去找。 出是你 在劝我该忘了你。 你的胭脂轻轻一笑， 就把和别